确保车辆能够达标排放。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2号星期一，农历5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呢在32度左右，湿度明显增大，体感比较闷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雨天气过程，主要降雨在夜间，出行请带上雨具，驾车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今天有降雨，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吴昌硕的《花开花落》，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举办。如何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吴昌硕早年受家庭影响，对书法及篆刻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直到多少岁才在友人的劝说下开始习画呢？ A. 30多岁， B. 40多岁， C. 50多岁。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体会吴昌硕的《花开花落》，有一个他的展览呢，正在故宫博物院举办。那么大家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道题吧。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2张。加油，各位朋友！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炎炎夏日，去博物馆看展览是休闲的好选择。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书画馆举办。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吴昌硕书法、绘画、篆刻作品200多件，那么作品的创作时间跨越了40载春秋，涵盖了吴昌硕40多岁至去世之前不久的各个阶段，时代连续，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吴昌硕的艺术发展轨迹和渊源脉络。一会儿7:45左右开始的访谈节目，我们将会带大家去了解这个展览，了解吴昌硕笔下的花开花落。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最近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了，观众可以在中国美术馆一睹馆藏毕加索、达利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本次展览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外国艺术家的3500多件作品中，遴选出了涉及61个国家的100多位艺术家创作的224件精品，这种规模在中国美术馆上还是第一次。展览作品其中包括毕加索、达利、葛饰北斋、安迪沃霍尔、马尔库斯、吕佩尔茨等享誉世界大师的名作。 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一共展出了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超过500件文物，是这个遗址考古成果的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分为序厅、沉银出水和考古新章三个部分。其中考古新章部分介绍了内水围堰考古的新方法和新技术，以及公众考古在这次发掘中的重要作用。来关注拍卖，一本稀有版本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拍卖会上拍出了56000多英镑，约合49万元人民币的价格。不愿透露姓名的卖主是21年前在哈罗盖特火车站买进的这本书，当年他11岁，而买主呢是一名美国的私人收藏家。《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是英国作家 J.K. 罗琳《哈利波特》小说的第一部，1997年6月30号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首次出版。第一次出版、第一次印刷的时候只有500本，是精装本。这一版本的书里头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第53页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新生开学用品的清单里头，一根魔法棒出现了两次。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在日前举行的2018世界移动大会上，我国移动通讯领域的三大运营商以及产业链上的多家企业纷纷发布了最新的 5G 部署计划，明确在2020年实现 5G 的正式商用。今年10月1号起，缅甸将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并且前往游客无需携带缅方邀请函等繁琐的材料，只需一本中国护照就可以在抵达缅甸国际机场之后办理落地签并入境。缅甸政府还准备在海关设置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以方便中国游客缴纳签证费。意大利海滩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在那里兜售商品的商贩也不少。意大利内政部发出警告，将重拳打击海滩游商的售假行为，一旦被认定售假，商贩将面临2200至13600英镑，也就是人民币20000元至120000元左右的罚款。购买假名牌的游客也将面临最多6000英镑，约合50000多人民币的罚款。在罗马、撒丁岛等地从游商手中购买墨镜、手表、棒球帽等物品的游客同样也会面临罚款。法令还规定，在海滩度假的游客如果向未获得经营许可者支付按摩纹身的报酬，也将受罚。儿童肥胖已成为澳大利亚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相关组织呼吁禁止在儿童谷物和甜食产品外包装上使用卡通形象。澳大利亚参议院相关委员会定于8月审议报告，调查显示外包装带有卡通形象的儿童食品中60%的含糖量超过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建议，即每百克含糖不超过15克。调查涉及的41种早餐谷物中30种含有高糖。英国卫生部门说，医疗急救人员将随身配备摄像头，以免遭受患者的暴力侵袭。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数据显示，1/7的工作人员去年遭遇患者及家属的肢体暴力，数量达到56000多起。其中一家医院发现引入随身摄像头后，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行为几乎不复存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室外空气污染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有着显著的关联。研究人员分析了170万名无糖尿病史美国老兵的健康数据，平均随访 8.5 年，同时评估空气污染程度，结果显示糖尿病发病风险与空气污染显现着密切的关联。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来看天气方面，高温天气还不舍得谢幕，未来一段时间雷雨将频繁出现，几乎每天都有雷阵雨。本周京城继续高温，而到周末久违的清凉将会重返。最近有不少乘客反映早晚高峰地铁车厢内的异味令人难以忍受。最近6号线率先尝试在车厢内运用黑科技光触媒除臭杀菌，检测结果显示使用光触媒后车厢内细菌总数减少了 80%。 下一步将根据情况将光触媒推广到更多线路。目前在地铁中使用的光触媒产品是无色无味的，对人体没有影响，乘客在乘车过程中不会对它产生直接的感受。从昨天起，货币基金的新规实施了，单日赎回提现额度最高10000元，微信理财通、余额宝等都已经实行了这个规定。虽然货币基金戴上了紧箍咒，但是银行 T 加零的理财产品将会因此受到关注。不过这类产品的投资起点比货币基金要高，收益略低于货币基金。位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新华书店抗战书店昨天起面向读者开放。抗战书店营业面积近300平方米，集中向读者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建党史、抗战历史等图书和音像制品5000多种，并引进了主题类模型、文具、纪念品等文创产品。2018年我的北京我的家系列电视短剧启动剧本征集，即日起到8月31号，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和全市市民影视爱好者都可以参与本次的征集活动，投稿者可以登录北京文联网了解更多详情。演出方面，由孟京辉导演的全新先锋音乐剧《太阳和太阳穴》今天继续在蜂巢剧场上演。这部剧改编自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原作，编排方式上以音乐切入戏剧，打破常规的戏剧编排方式。最近京南固安大湖超剧场举办了开幕式，作为超剧场的发起人，邓超亮相开幕现场，同时也揭开了国内第一部国际化制作功夫舞台喜剧《太极》的首演大幕。这部剧由超剧场白梅工作室和国际顶级的舞台剧团队共同打造，是一部校园题材的功夫舞台喜剧，融合了太极、功夫、舞蹈、动作喜剧等多种元素。7月6号到8号演出3场，将为观众们呈现一场文化盛宴。7月2号到7月6号，每天的19:30到20:30将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政协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市发改委、市文物局、市科委、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委的一把手和政协委员一起将走进直播间进行对话交流。这个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北京发布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第二天早上的8点到9点播出前一天《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也就是说从明天的早上开始，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将会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昨天晚上2场世界杯1/8决赛都进入到了点球阶段，西班牙4-5不敌俄罗斯，双方120分钟内以1-1战平，点球大战西班牙3-4落败，而克罗地亚和丹麦在90分钟的比赛中打平，加时赛中小舒梅切尔守住了莫德里奇的点球，最终克罗地亚通过点球大战晋级。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的淘汰赛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今晚的比赛肯定会非常的引人关注，在晚上10点将会是巴西对阵墨西哥队，一场南美球队的内部较量。巴西今年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球队在前场拥有顶级巨星内马尔、年轻的新锐小将热苏斯等优秀的攻击手，而中后场也是人才济济，都是欧洲主流联赛中的优秀球员，当然了也有我们熟悉的前中超球员保利尼奥。和今年的不少强队一样啊，巴西的晋级之路不算非常的顺利。首场比赛他们面对欧洲球队瑞士被1-1逼平，算是一个不小的冷门。而在第二场面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他们90分钟都没能进球。当全世界几乎都以为他们会以一个2连平失去出现主动权的时候，就在这第91分钟，巴西球员库蒂尼奥打入了宝贵的进球。4分钟后，内马尔又锦上添花，两人是联手将巴西这口气给续了下来。第三场，巴西全队顶住压力，2-0战胜了塞尔维亚，如愿以偿的晋级淘汰赛。而在墨西哥这边，那就很有戏剧色彩了。在首轮，他们面对了上届冠军德国队。所有人都认为啊，德国队会展现出色的实力碾压式的取得胜利。 然而墨西哥人展现了他们的顽强，不仅顶住了德国的进攻，还抓住了反击的机会，打入了全场的唯一的进球，将卫冕冠军挑落马下。这也让德国是一蹶不振，之后的比赛是举步维艰，最终竟然成了小组垫底，狼狈出局。墨西哥虽说也是有实力的美洲球队，但是实在是没人能预测出这样的剧情。而之后墨西哥2-1击败韩国，出现在望，最后一场面对瑞典，墨西哥只要不败就稳稳出现。然而啊，又是谁也没想到，他们居然被瑞典灌了一个3-0。还好啊，韩国最后一轮也没让德国赢球，不然墨西哥还真有可能就无缘淘汰赛。 而在深夜2点会进行比利时和日本队的较量，日本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才凭借着红黄牌少的优势勉强晋级，也是唯一一支小组出线的亚洲球队。而比利时是欧洲豪强，小组赛全胜晋级，两队实力差距是很大的。但是今年世界杯已经有了很多惊喜，我们还是要看亚洲之光能否继续闪耀。再说回有惊无险进入淘汰赛的墨西哥， 总是会给我们创造出冷门比赛。那说到冷门啊，还有个相关词在体育竞技中我们也常听到，叫黑马。这黑马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呢？从字面上来看啊，就应该能猜到和赛马有关。黑马原来是指在赛马场上原本不被看好的马匹，却能在比赛中让绝大多数人跌破眼镜，成为出乎意料的获胜者。19世纪英国政治家杰明·迪斯雷在《年轻的公爵》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精彩的赛马场面。这比赛一开始是两匹夺冠呼声最高的两种马一路领先，眼看其中一匹胜券在握，全场为之欢呼。不料在接近终点时，忽然有一匹不起眼的黑马从后面奋力追赶上来，风驰电掣，把两种马抛在后面，领先抵达终点，夺得了冠军。从此黑马这个词儿是不胫而走，由赛马场上的俚语发展成了体坛上的惯用语。好了，今天昂首远眺世界杯就是这样，我是子昂，我们明天再见。 吴昌硕的花开花落，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举办。如何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吴昌硕早年受家庭影响，对书法及篆刻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直到多少岁才在友人的劝说下开始习画呢？ A. 30多岁， B. 40多岁， C. 50多岁。 好的，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2张，价值360元。山水美术馆的这个展览是一场达芬奇和鲁班穿越时空的对话，展览上达芬奇真迹美丽的公主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另外呢，刚才说到了昂首远眺世界杯，明天可就不见了哦，要停一停了，因为给大家预告过了，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要播出这个视频对话一把手，这个提案办理面对面的系列节目了哈，也请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7月2号了，一转眼就进入到了2018年下半年了，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好心情。七月份有哪些好的展览可以看呢？其实刚才在资讯里头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其中有一个就是故宫的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怎么来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重要的书画家和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和现代的交汇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耳朵里的博物馆的讲师，异空间中国艺术文化导师，李炫芷。炫芷您好。 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田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二位呢都是学这个中国美术史的哈，那么所以我想先请二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吴昌硕这个 原来跟田先生做节目也说过，这从小我们这美术课本里头就学， 对， 学习鉴赏哈，不能说学画他的画。那么吴昌硕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田先生， 我觉得吴昌硕呢，应该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家。 嗯， 他这个在篆刻上这个开宗立派， 嗯， 在这个书法上开宗立派， 嗯， 在绘画上这个也开宗立派，同时在这三个领域开宗立派的这样的大家，在这个整个美术史上还是不多见的啊。 是这样的一个大家哈，炫指呢？ 嗯，我觉得田老师说的特别对啊，他尤其是在吸取古代文化的过程中，他又承上启下，有自己的艺术风格。 嗯 嗯，例如说他会把他的篆刻的艺术用在他的书法，用在他的绘画中， 嗯， 这就不一样。其次，他的那个地位的话，还得提提他的海派三杰。 嗯， 在他在上海那个地区，任伯年加吴昌硕，然后他们一起就是海派非常有名的人物了，十九世纪的二十世纪时期。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是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 嗯， 相信大家如果去那个西湖玩的话，知道旁边有个西泠印社。 嗯， 除此之外， 西泠印社现在每年做的这个拍卖也规模也不小哈。 对， 嗯， 然后我平时去买印泥也是特地要跑到西泠印社去买。 哦，这有什么讲究吗？ 他的印泥。就是吴昌硕当时开发研发的一些颜色， 嗯， 一些色号特别好， 嗯，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买的刻刀，篆刻的刻刀也用吴昌硕派， 嗯嗯，所以说他是在这个很多方面哈，都是领中国的这个叫什么文化，尤其是美术艺术的这个先河哈。 对啊，说到这个篆刻，刚才我想起来，就是吴昌硕在日本呢， 嗯， 就是被地位很高，被称为中国的印圣， 嗯， 就是和日本人觉得书圣是王羲之， 嗯， 啊，这个画圣是吴道子， 嗯， 那么印圣是谁呢？就是认为是吴昌硕。 嗯，所以他也是这个印圣哈， 啊，哎， 书画印，好像这个。很多这个书法家也是在这个篆刻制印方面就是有很高的造诣哈， 啊。其实齐白石呢有一首这个诗来写给这个吴昌硕的哈，啊，就能够充分的说明他这个地位的问题。我特地把这首诗给摘了下来哈，他是这么写的，叫青藤雪各远凡胎，老否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什么意思呢？这诗啊，可能大家光一听不太明白。它里边提到几个人，青藤就是这个徐渭啊，徐文长啊，这个青藤白杨啊，这个我们这次展出中也能看得到啊。 嗯。 然后这个提到的这个雪各，实际上就是这个八大山人啊。他提到这两个人，然后提到了这个老否，这老否实际上就是这个吴昌硕。齐白石的意思说什么呢？说这三个人啊都太有才了，我呢宁可在他们门下做走狗，转着来。 对。 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有名的， 对，所以说 他的一段话， 他的这个美术史上一个地位呢，就通过这首诗呢，也可以看到一个小的这种端倪吧。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次的这个故宫的这个展览哈，《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我知道呢，二位也都看了，而且呢，耳朵里的博物馆，你们还带着这个小观众去看了这个展览，是吗？ 对，孩子们特别喜欢这种大艺术家，诗书画印于一身。 啊， 除此之外，这一次文化店特地展这个展览的时候，他之前不是书画展馆，特地开辟出来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吴昌硕的。 嗯，所以这是他们这个换这个展览馆是吧？ 对， 就是原来是钟表吧，还是什么？ 原来我记得上次我去看的时候，展出的是佛教类的展览。 哦，对，他就等于是换了一下这个展厅哈。 嗯 嗯嗯， 以后就书画展就一直在这儿了。 是，来， 嗯， 您接着介绍。 哎，文化店他就特地为了吴昌硕这个展览，整个他墙面的颜色都换的比较古朴，就类似于木头的颜色。嗯，比较淳朴一些。然后他还特地为了吴昌硕这个展，那现场布置的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吴昌硕喜欢画花鸟。他在旁边放上一些盆景，跟那花鸟是相搭配的，然后 环境也布置的跟那个很相搭哈， 做的特别好。 嗯， 然后一进去之后，还能看见一个类似于吴昌硕的书房的还原，能想象一下艺术家在做书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环境，想象自己如果是个艺术家会有什么样的心境。嗯， 那么这个展览这次主要是展出的是故宫博物院他们收藏的吴昌硕的一些作品哈。 对，还有好像比他早的一些时代的一些作品和对他产生他对以后产生的一些影响的一些作品，其实还是一个挺立体的展览。 嗯，是一个这个立体的展览哈。 嗯， 我想问一下，炫指带着小朋友去几回了？ 啊，去体会了一次， 也已经去体会过一次了哈。那么有一个说法说，这次展出的这些作品啊， 就像故宫当年这个给皇上选妃子一样，是选出来的是顶级的吴昌硕的作品，是这样吗？ 没错，因为他们故宫本来就藏吴昌硕的比较多，200多件，然后这次选出来100余件呢，其中不仅是有吴昌硕的，还有承上启下的，所以相对而言就是像选妃子一样，在大量的里面去选精品，然后呈现给观众。 这次一共是大概有多少件？分为几个单元，有多少件呢？ 分为4个单元，100多件。它首先是有前世传承类的，然后再就是有吴昌硕的40的画会，还有吴昌硕的书画篆刻，然后还有对他有影别人对别人有影响的一些，比如说像齐白石等等。 其实刚才这个孙晨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啊，挺重要的啊，因为实际上对于故宫来讲呢，它开启了一个文华殿时代。啊，之前的故宫书画都是在武英殿，我们都去的时候都要去武英殿看书画。那这其实最早在100年前成立这个古物研究所的时候，因为当年在这个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古物研究所的时候，这个文华殿其实就是陈列书画的。实际上也可以说，这次展览呢是这个故宫对文华殿陈列书画的一个回归啊。然后这个展览呢选了四个单元，刚才讲这个荣古开金是它的第一个单元，我觉得这个单元非常有意思，就体现了故宫这个藏品优势啊。哎，它里边像八大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就这个齐白石那首诗里边提到的八大山人的，像徐渭的、陈淳的这些作品都有。 大家的作品。这是这个第一个部分，然后还有其他的部分呢？ 还有呢，就是第二部分，它叫否炉花香，实际上就是以吴昌硕这个花鸟的会花的这个题材来做的一个特展。它没有按照以往的那种说按照作品年代序列来看啊，然后是而是把这个四季花卉为主，然后把它代表各种季节的作品的代表花卉，然后穿插一些这种节令题材啊，然后用这种比较丰富的内容啊，来呈现吴昌硕在花卉这个题材绘画面貌的一个风格。因为吴昌硕大家知道是大写意世界，所以他的那个花卉啊，就是季节性非常明显，不同季节的那个花卉在他的笔下的那种差异性特别的大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 另外呢，还有表现吴昌硕这个艺术交往活动的是吧？ 对，艺术交往活动呢是第三单元，那么还有第四单元就是表现他的作为这个诗书画印四绝的这个大师，他在这个篆刻和书法方面的一个成就。 那么刚才呢，这个田先生也说到，这次这故宫的这个展览里头，除了展出吴昌硕的这个书画印的作品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影响吴昌硕的就明清书画大家的，比如说八大山人啊，还有徐渭的作品等等哈。而且呢刚才这个宣志也说，现场还有这个和吴昌硕画里头这个花卉相对应的这个盆景啊等等哈。那么和明清的书画大家相比，你们觉得这个吴昌硕他的这个书画有什么特点呢？田先生。 那就是吴昌硕的绘画呢，我觉得就是必须要从他的书法和篆刻入手才能理解啊，因为如果不看他的书法，就你很难理解他的绘画啊。他的这个题材方面，绘画题材方面，其实他并没有太多的开拓啊。跟同时代的齐白石比较起来，齐白石也是学他嘛，但齐白石的题材实际上比他宽泛的多，有草虫啊，有山水啊，有等等。但吴昌硕的话题呢，并不是十分广泛，因为他的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他是学这个，就是一直是在学篆刻和书法，直到了这个40多岁以后才开始进行绘画。所以呢，这个相对于他的花卉而言呢，他其他的那些山水人物啊，都比较弱。所以看他的绘画呢，要从书法篆刻那个角度，从线条的角度来理解啊。就不谈他的书法，就不太能理解他的绘画了。所以说到他的书法呢，他的书法就是那种苍苍茫茫的东西给别人特别深的一种印象啊。但他篆书是这样的，隶书是这样的。难得的是他把那个行书草书也能写成这样啊，就是其实中国从宋代开始就有一种这种苍狼的那个老境美，咱们叫这种开始被推崇啊。这种老境美呢，在吴昌硕这里边可以说到了一个极点。就是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人在这方面能超过他。因为这个老是齐白石学他，但齐白石的那种老境又重新回到了秀美的那个道路上，就你会看 不够静。 对，吴昌硕的东西他不秀。这也在他苍老那种感觉就是清代人写行草书写好的人不多。因为清代人流行那个管格体，就是管格体、台格体，就因为这个康熙皇帝喜欢董其昌

说明他在50多岁开始以书法入画，走上八大山人一路之后，才对绘画有了深刻的领悟。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中国文人墨客喜爱花卉，吴昌硕也不例外，他尤其偏爱一种花，甚至死后也安葬在有满山遍野种满这种花的超山。您知道这种花是什么花吗？ A. 梅花， B. 桃花， C. 菊花。 好，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30。好，那么答对的朋友很多，我们说了今天答对的话，我们给送出这个山水美术馆的这个达芬奇和鲁班大展的门票。田先生来给我们选出幸运的第一位朋友吧。 我选41吧。 41啊，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关于他多少岁学画啊，这是确实有争议，30、50的啊，但是他41岁中举，这是没问题的。 好，因为我们看了一下，答50的也特别的多哈。那么因为我们这个也是查过的这个资料，30算是一个 有专家学者考证，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然后他自己对外说是五十开始学画。 我觉得他是谦虚了，客气了哈。 啊，对对对。 再举个谦虚客气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齐白石老先生，他是资料上一般都是显示说是27岁开始学画，但是他因为他成为职业画家是55岁，1919年时候在北平那时候再来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他有的资料里面也会说他是55岁， 但是他之前其实人家在那个当地就已经很有名了哈，他只是后来晚年进京。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这个4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这是一个。另外呢，第二道题呢就是，这个吴昌硕呢尤其偏爱某一种花，是什么花？梅花、桃花还是菊花？知道答案的朋友，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2张，价值360元。好了，那么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这位朋友是于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故宫的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进行当中。如何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与现代交汇？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那么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耳朵里的博物馆的讲师，异空间中国艺术文化导师李炫芷，还有一位是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那么刚才这道题呢，我们也谈到了吴昌硕是从30多岁开始学画的，他之前是主要是从事篆刻是吗？我听说其实吴昌硕那个时候他的篆刻在当地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哈。 他们可以说是一个篆刻世家，父亲就是教他篆刻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以篆刻启蒙，然后30来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书画。但他最大特征呢，就是书画中一定会含有这种篆刻气，所以有一句话就说他是有金石气息，书有金石气，是有蕙兰香。但是这个金石器并不是说是从吴昌硕开始，在此之前比如说其他清朝中期左右的时候，邓世如他们就已经有金石入画，但是说到他刻印等等入到画里面并且总结出这句话的话，那得从吴昌硕所说起。 因为吴昌硕呢，其实大家对他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是出生在1844年，基本上和我们那个1840年的那个鸦片战争是同时代的人，所以就是近代中国的这个比较屈辱的一段时间他都经历过， 风云变幻他都经历过。 对， 对，因此他的那个一生就是前边半生啊其实是挺颠沛流离的，他这个就是全家这个在这个1860年的时候，那个这个弟妹就为避乱都在这个荒山野谷中先后都死于这个饥饿啊，然后这个他和家人也失散，然后替人打短工啊、打杂呀、等等，就是在安徽、湖北这个两地流亡了好多年，直到这个同治4年才重新中了秀才，生活才渐渐的这个安定下来，但是在他这个人生的早期这段时间呢，他是一直在从事这个篆刻，从10岁开始啊，他就一直在从事这个篆刻，而且他是承袭的当时的这个浙派，就是当时篆刻也分很多啊，他学的是浙派的、 浙派是什么特点？ 浙派的开创者是这个。 文征明的儿子叫文鹏、 哦、 啊，从那个一脉传下来的， 明四家那边传下来的、 哎、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是很有传承的。那么但哲派的就是特点就是他那个印是较为那种破碎的，所以他这个吴昌硕的印中我们也能看到那种破碎的这种感觉， 嗯 啊，而但吴昌硕那种破碎感和传统哲派那种破碎又不太一样， 嗯， 他好像有那种历经风霜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被残破那种，所以他的那个在他之前的篆刻是以这个巧妙见长，在他之后呢、 嗯， 那种篆刻的那种品格和气魄都打起来了，雄浑起来了。 嗯 啊，所以这个破碎呢，不但不是他的欠缺，反而是他的一种特色了。 嗯，这是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其实不是年轻了，少年时候开始学这个篆刻的这个经历哈。 对对对。 那后来怎么又开始就是致力于这个书画艺术了呢？ 这个有好像是有一个传说啊，不是应该讲没有经过严格考证的， 嗯、 就是这个有另外一个海派的大家叫任伯年。啊，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这个吴昌硕呢，也是确实向任伯年学习绘画的。但是说最早他怎么开始画画呢？有这么个故事，就是说好像是这个任伯年说你这个书法篆刻都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画呢？ 嗯， 他说我没画，我不会。他说你先画两笔看看，画两笔看看。 嗯， 好，你看你，然后他就有点不好意思嘛，他就自己就画了，随便画了点几笔。然后这个任伯年一看他这个画画的现象，说哎呀。这个我不教你了，你自己画吧，你应该比我现成的比我好、啊、 你已经很棒了、 啊、对对对、 啊、哦，哎，那比如说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吴昌硕先生，他的这个印的这个特点是破碎的这个感觉，那么他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嗯，他的我觉得吴昌硕的线条应该是他绘画的一个灵魂， 嗯 啊，就是离开了他的线条，就你看他的绘画就没法理解啊， 嗯， 因为他这个我也看过一些他早年的作品啊、 嗯、 就是这个像浙江省博啊都有一些， 嗯， 也是那种很细润的，然后气魄也没那么雄浑的东西啊，不是像他晚年的作品那种放开手的那种淋漓畅快的那种， 嗯 啊，就你看他早年的书法其实也是有这个特点， 嗯 啊，他从书法入手来作画呢，所以他这个其实上缺乏一些造型方面的训练啊，就是说我们说绘画呢作为艺术门类来讲，它的造型还是很重要的， 嗯， 甚至说离开造型这个绘画就不成为绘画了，那么即使是西方那种现代的抽象艺术，它也得有造型的因素在里面啊，但是这种造型呢它就和古典那种不一样而已， 嗯， 所以吴昌硕的这个造型上面的这个弱项，它怎么能够通过它的线条的这种嗯，灵魂的东西来 弥补啊， 对，这个是他的理解他绘画的一个关键点。 嗯，宣纸怎么看 啊？另外，我觉得吴昌硕如果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印象，我觉得就他的画够爷们儿。中国画门类来分的话，山水、花鸟跟人物。那花鸟是最显得最有女性柔美的一面，但是吴昌硕画的花鸟依然觉得有一股金石气，有力量在里面，那就不一样。而且他的花鸟其实，大家就如果去展厅的话就能看见其实类型很多， 嗯， 清雅水墨的墨荷图，然后还有富贵的牡丹也有，还有野逸的菊花，还有林翰独自开的梅花，它各个方面的花鸟虽然它可以画的有柔美的造型，或者说它那个线条非常的漂亮，但它依然是有一种金石气爷们气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问题。网友倩倩说，我上网查了一下，说吴昌硕是石鼓篆书第一人，这个石鼓篆书是什么意思？也请二位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石头的石哈，鼓是敲锣打鼓的鼓，石鼓篆书是什么意思呢？ 篆书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石鼓篆书联系起来就有点模糊了，对不对？石鼓呢，就是大家回忆一下《国家宝藏》第一集里面梁家辉护的那国宝，就是石鼓，护的故宫的石鼓，那上面的书法那就称之为石鼓篆书。石鼓篆书是早于秦朝之前的时候，大篆之后称之为石鼓篆书，石鼓篆书之后就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统一的那个文字叫小篆，所以在石鼓上面写的篆书就称之为石鼓篆书。 嗯， 而且这个石鼓呢，它实际上就是刚才这个李老师讲的这种，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嗯、 在小篆之后，书法它得有了固定的体例了，就礼司统一了嘛。 嗯、 哎，那么在之前的六国的书体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期间过渡的这段就是石鼓文啊。这个石鼓文是在唐朝的时候就出土了啊，一直也是国家的这么一个重器的宝贝、 嗯。 那么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对书坛的这种影响是最为盛的、啊。 嗯，这个石鼓文实际上是秦朝的一种这个石刻的文字是吧？ 比秦稍微早一点， 还在找一点， 早一点，对 啊、哦嗯，就它的这个外形 就比较鼓是吗？有点像那个 外形像一个 真的是 像个鼓那样了 确实是因为这个形啊。 它一共有现在发现的应该有十枚吧 就大概三尺高两尺直径差不多两尺这样一个然后其实有一枚现在上面的字已经都模糊掉了看不出来了但是这上面呢一共现在统计了应该还有718个字然后这些字呢基本上就是如果大家练习篆书的话基本都会从这儿入手。 这个吴昌硕先生怎么会是就是对这个石鼓篆文这么感兴趣哈？ 这个实际上涉及到清朝末年的一个书坛的叫碑帖之争。这个刚才我们也简单的说过，就因为这个皇帝喜欢这个董其昌，喜欢赵孟頫，所以当时流行的是用这个帖临帖所以那个字就越来越柔软越媚那么当时也有一些人呢就是致力于这个解放个性的这种书法，所以他们就从更远的，因为赵孟頫是这个元朝 的 然后这个董其昌是明朝所以这些人呢就从更远更上的从魏碑再往上推石鼓文包括各种石刻上的文字来寻找这个新的这种形式。因为到早期的石刻它是用刀，中国人讲叫刀笔刀笔的嘛早期的文字是用刀刻的所以它没有像毛笔那样那么柔弱，它更有力量所以他用毛笔来表现这种风格的时候就能够把这种力量更体现出来就是形式上从材料上从笔到刀，但是从那个内容上它表现形式它把刀又往笔有一个回归 那么说到这个吴昌硕他的这个篆刻，尤其是这个他的这个刚才说了篆刻里头他有一种特别的手法叫做残缺刀法是吗？ 残缺刀法是这个其实是那个借鉴这个古玺印流传，就是古代的那种印玺流传下来之后因为它年代太久远了上面都会有那种斑驳或者是残缺但是这种残缺呢它因为是这种偶发的现象，对于这个整体的形象来说它也形成了一种美感其实中国是很讲究这种残缺美的，比如我们说的那个歌谣那瓷器的开片它实际上最开始就是一种残缺到最后大家就刻意去追求这种东西了 相传听一个故事，是哥哥那儿的窑口，因为做得特别漂亮，然后他的瓷器呢就供给宫廷了，然后他的弟弟呢就简称为弟窑，弟弟就觉得羡慕嫉妒恨呢，于是就撒了一把外边的那个里边的坯土，然后撒在哥哥的外面做釉料的土里面了。哥哥结果一烧制的时候呢，意外之喜，发现开片出现了，于是就出现了刚刚田老师说的残缺之美。 这种残缺美实际上是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这种审美艺术中很独特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新刻的印的时候呢，它这个白面的那时候就是尤其是这种这白文它那个白面的时候特别平整就显得呆板所以这个在刻的过程中就用那个刀角给它戳它有各种各方法有戳残然后有磨的有戳的有各种方法然后这样的话呢那个印就会显得有一些枝是挑断的有些是脆的然后变成一个疏松灵动的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对于那种过为岩石的那种外块印角然后这种残了之后都会能增加一些生动的趣味 故意不让它特别的完美让它有一种灵动的气息 追求那种缺憾美 而且吴昌硕那时候为了追求这种气息他用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刻刀了，他用自己鞋底子还用一些就是钉头像这种类似的做出一种古朴的效果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您好好思考一下。 吴昌硕的花开花落，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举办。如何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来看第二道题，中国文人墨客喜爱花卉，吴昌硕也不例外。他尤其偏爱一种花，甚至死后也安葬在有满山遍野种满这种花的超山。您知道这种花是什么花吗？ A. 梅花， B. 桃花， C. 菊花。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两张。 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特别邀请到了耳朵里的博物馆讲师、异空间中国艺术文化导师李炫芷和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因为这个吴昌硕的一个这个书画篆刻展呢，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举行。那么有一位网友这个韩锡恒就问他说，这个清末民国的时候这个篆刻是不是特别流行？其实篆刻在中国流行很多年了，应该是哈。 对，篆刻其实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啊，因为甲骨文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刀在骨上进行刻的这种东西啊。那么在先秦的时候很兴盛，到尤其到汉的时候，秦汉的时候是最兴盛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魏晋，然后唐宋的时候呢，基本上有些衰败。为什么会有衰败呢？一会儿我们会讲，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印刷体字的这种出现，哎，那么到了这个。明朝的时候有点复兴啊，又到这个清朝的时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个我们说这个篆刻到现在应该有3700多年的历史了。 哇，很悠久了。 所以说刚才我们讲的战国秦汉时期，这是一个高峰啊。因为那个时期的篆刻主要是这个用玉石、用金、象牙、犀角，用这种比较名贵的材料的这种。那么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古代篆刻的艺术时期啊。后边的这个到了这个就开始一路滑坡了，因为这个楷书的应用，包括印刷的应用，这种这个官印和私印分开，等于对这个篆刻艺术都有影响，所以篆刻艺术一度走向了一个下坡路。直到元末明初的时候呢，这个有个画家叫王冕，我们其实小时候学画学过这个学语文课里边有王冕学画这么一课啊。王冕发现了这个花乳石可以入印，然后从此是这个石料变成了这个制印的一个主要的材料。而且这个 花乳石， 对、然后这个很多的这种文人，这个都开始自己动手来做篆刻。那么促进这个篆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复兴。然后到这个从文鹏那时候啊，就开始就有一个进入清朝明朝末期到清初，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第二个发展的高峰时期。 就是文鹏，就您刚才说文征明， 文征明的儿子，对，他也是发现了一种新的石头，叫灯光石，这动物石是可以做制印的材料，所以这种石材广泛的得到应用，然后这个出现了很多这个篆刻的流派啊，也出现了很多篆刻的大家啊，像刚才说的邓石如啊，像这个丁敬啊等等，这些赵之谦等等，近代都一段时间那个篆刻艺术就一片繁荣的印象啊。直到后来吴昌硕出现，然后吴昌硕齐白石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峰啊，实际上就这个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篆刻史。 其实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像王冕，这个元末的时候王冕的发现的这个花乳石可以入印，亦或是这个文鹏发现的灯光石的这个动石可以制印，其实咱们中国不是一直用玉制印特别多吗？ 对，就刚才我们讲第一个阶段的时候都是那个，就是用玉啊，用金啊，用这个象牙啊等等比较名贵的材料。 忒贵了是吗？ 对。另外关键的问题是，那个时候用这些材料，这个文人他是参与不进来的，就是那个他这个石头是比那个要软，就用刻刀石材上面可以刻的。就是因为这个篆刻实际上是书法、这个章法和这个刀法三者的一个完美的结合。而一方印中要有书法的意思，这个笔意，还要有这个绘画的构图，还有那个刀法的那个雕刻的神韵，就是基本上我们也可以讲，就是说，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吧。 那么来、 这还有一点关系，我觉得因为从古而言，我们的玉其实范围是很广的。古人说石之美者谓之玉，那以前但凡是漂亮的石头，刚田老师说的动石等等，以前认为就是玉的一种。只是说现在我们玉细分了，认为作为首饰等等这种翡翠之类的才能成为玉。 来，那么这个宣纸跟我们说一说，这次这个吴昌硕这个展览上你印象比较深的篆刻的展品是什么呢？ 篆刻的展品是吴昌硕的自己的人名章，因为任何的章的话我们都分为人名章和闲章。人名章是出现在书画里面比较多的，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 他有多少人名章？大概有什么样的你印象比较深的？ 记得有一方那个朱文印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朱文印在篆刻的时候刻起来比较复杂，他需要是把周围的所有的没有字的地方都刻掉，留下来印在纸上的是红色的，我们称之为朱文印。刻起来相对来难度比较大。 那不是就是跟那个洋文英文的， 就 是 洋文印， 是 就是洋文印。对 那么这个经常大家会说谁谁谁的画作有这个金石气息，书法上还有一个说法叫书存金石气哈。说这种评论的标准是从吴昌硕的绘画风格出现之后才有的是吗？ 他这个应该说50%是正确的，因为从吴昌硕的绘画风格之后就总结出了这句话。 哦， 但是在他之前，比如说刚刚提到有邓石如，他就已经有这个特征了。 嗯嗯， 因为这个还是刚才讲的那个碑帖之争， 嗯， 啊，就是学书法的同时可能都知道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最早的中国是象形文字，那，是用刀来刻的。 嗯， 啊，刚才我们也讲，就是说从刀慢慢发展到有纸出现了，于是就这个刀就不用了，就用笔了。 嗯， 啊，现在我们还把那个过去的那个就写文章写的时候叫刀笔吧， 啊， 就是，所以说这个材料工具上它是一路发展下来的， 嗯， 但是笔它是柔软的，所以它那个就越写越媚， 嗯， 啊，那么翻回来，大家就从刀上来寻找这种灵感，那，把这种刀更的感觉带到这个笔的书写之中， 嗯， 啊，这个就是表现方式上有一种回归，这个字又更有力度 了，嗯嗯， 可能还有一点需要跟观众们普及一下，书有金石器，金它就只是篆刻的刀那种金属类的，石那就是指我们的刻章类的，书有金石器呢，就刚刚田老师解释的意思了。 嗯嗯，那么金石其实就是篆刻的代表哈。 对， 所以说吴昌硕他的这个书画也是受他自己篆刻的影响很深的，是吧？ 嗯。 那么从现场的哪些展品里头，这个炫志你能看出来这样的一个，就是他的这个书画受篆刻影响比较深呢？ 他现场有一个图，我特别推荐大家看一看他的金石之气。那现场有一个叫有一个梅花图，叫《旧时月色》，名字也起得非常的文艺小青年哈。他那幅作品上面，首先是用胶笔枯墨来画，我们说墨分五色，然后颜色最浓的那一种，画起来有飞白，看起来就是像是笔没有水的那种状态，称之为胶墨，颜色非常的浓，不加任何的水，用这样的颜色来画，然后就有一种金石气。除此之外，我们刻印的时候，会讲究它的布局，它的那幅作品上面也是有特别密的地方，有特别空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密不透风，疏可跑马，所以推荐大家从它的旧时月色里面去了解它的金石气。 嗯，钱先生呢？ 这个展览的第一单元中有一件作品叫《花卉图轴》，是吴昌硕71岁的时候做的。从那个题跋上看呢，它是描绘的是那个岁朝清过。 嗯 啊，这件作品挺有意思，特别吸引我。我觉得可以代表吴昌硕的一个绘画的典型的一个作品吧，应该讲。 怎么讲？ 因为他画面中把这个石头啊、花瓶啊、水仙、兰草、梅花。石榴、柿子、百合，这么多题材放在一幅画中，就是大家光听这名字觉得这画肯定好看不了，乱，对吧？但其实吴昌硕的表现能力就恰恰在这儿也看出来了啊，就因为他的这个我们刚才介绍过，他的做创作主要是以他的线条来看， 是， 所以你在看着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不乱，第二不俗气，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喜欢的那种很 生活中也常见 代表吉利的东西， 对，有很好寓意的一些东西哈， 所以放在一起肯定会觉得俗气， 是， 但它那种因为它的线条的这种关系，看到这个圆满中透出一种清新 啊，就是它这种从篆刻而来这种线条在绘画当中的运用哈， 哎， 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来在清华看那部他的作品叫《岁朝清供图》，里面东西也是特别的多，有花有瓶子，然后画的种类有三四种，但是旁边还写了自己的字，还然后刻了自己的印章，可以说一幅画是内容相当多了，但是依然是让人觉得不俗气的。 对，岁朝清供是中国传统绘画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很多画家都画过这个哈。 对，因为过去农历的元旦的时候啊，就是要摆，家里要摆这个鲜花， 是， 瓜果，然后是这个节令食品等等啊， 嗯， 这个摆放并没有一定之规，所以这个它画起来呢可能也更随心所欲一点， 家里摆了什么就画什么，其实很有生活气息啊， 都是各种吉祥的，比如像这个梅花、水仙、兰草来表示这个七度高洁，柿子、百合呢表示这个什么事事如意，花瓶表示平安，这个石榴表示多子多福，各种各样的有吉祥的寓意， 他的刚提到他好朋友任伯年比他大4岁，是1840年刚好鸦片战争时期出生的，然后他也画了一幅，他叫《岁朝清赏图》，意思也差不多，里面东西也特别的多，还有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马蹄。 就这类题材在当时的市场是很好的，新兴的这个商业阶层是很喜。 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说这个《岁朝清供图》各色人等画的， 观众肯定很熟悉了。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么究竟吴昌硕的书画怎么欣赏？这次展览上还有吴昌硕的书画和其他大家的对比，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从这其中又能看出中国书画怎样的演变和改革的过程呢？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接着聊，我们的编辑有点着急哈，说这个刚才这第二道题大家这个选择的，说听听这个这首乐曲，您听再听一下，其实就提示了

北京时间8: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行驶缓慢，东四环18里店桥到长安公园桥车流集中，东五环南向北小郊亭桥车多，北向南方向平房桥车多，行驶缓慢。 吴昌硕的《花开花落》，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举办。如何理解吴昌硕这位近现代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他的艺术如何体现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了解吴昌硕的《花开花落》。吴昌硕一生酷爱梅花，生前种梅、赏梅、画梅、咏梅，死后葬于超山梅林。他的诗和画中以梅花为主题的占了近三分之一。为此，他还给自己起过一个“苦铁道人梅知己”的绰号，人们也喜欢用“梅知己”来称呼他。吴昌硕的老家在浙江安吉张吴村，村外10里处有一小溪，名梅溪，因两岸遍植梅花而得名。吴昌硕小时候常借钓鱼为名，步行10里到这里赏梅，与梅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专门篆刻了一枚“梅溪钓图”的印章，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来看第三道题，吴昌硕因以草篆书入画，状物不求写实，形成了影响近现代中国画坛的直抒胸襟、酣畅淋漓的大写意笔墨形式。颜色上它有什么特点呢？ A. 用色鲜艳浓烈， B. 焦墨山水， C. 淡彩特点。 那么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来着？刚才说的应该是梅花哈， 梅花，对。 我们的编辑专门找了梅花三弄这个曲子，刚才我在这一直播啊播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启示啊。不过刚才这个炫纸最后也扣了一下啊。对，答对的朋友好多，你给选一个幸运的朋友吧。 选一个有意义一点的，因为吴昌硕他出生于1944年， 嗯， 然后去世于1927年， 嗯， 然后 1844年， 抱歉，1844年说错了啊，这说反了可不行，对，然后出生于1844年，他是1927年去世的， 嗯， 那选一个27号， 27号， 对，而且我自己也是2月7号出生， 哦，很有意思哈，来，请我们的编辑数数看这。第二道题第27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吴昌硕的这个绘画这个颜色上有什么特点哈，是用色鲜艳浓烈呢，还是说他这个擅长焦墨山水，亦或是他淡彩特点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特色哈，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来，请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答对的朋友依然是可以获得山水美术馆送出的达芬奇与鲁班大展的门票2张，价值360元，展览上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也是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哈，很难得这幅画来到中国，大家加油。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二道题第27位答对的朋友是邓晶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这位朋友看看，哎呦，跟我们互动，我看有多少哈，互动还不太多，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哈，希望您以后来多参与我们的节目哦。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了耳朵里的博物馆讲师、异空间中国艺术文化导师李炫纸和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一起走进吴昌硕，了解他的花开花落。那么刚才我们公布了第二道题答案，吴昌硕挚爱画的是梅花。 嗯， 这个但是呢，这个梅花的这个画它也留下了很多，不过确实是我觉得大家答菊花也情有可原，因为要我第一反应当时也是想的菊花 啊，因为梅花这个题材好像因为历代画家都有画、 哎、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是不是 太多了 太多了 是、嗯、那么这个吴昌硕他的梅花有什么特点呢？ 嗯，吴昌硕他喜欢画梅花呢，是实际上也是和这个传统文人那种就是因为梅花这种象征性 啊。但是因为梅花呢，就是历代都有大家来都画，比如像王冕啊，像金农啊， 嗯 啊。那么吴双硕的梅花呢，实际上他在这些之中还是挺有特点的。他喜欢画的是那种老梅， 哦， 啊，就跟他的那个书法啊，这种风格是一样的。 嗯， 就他觉得老梅那种求取的那个枝干， 苍劲求取哈， 铮铮铁骨， 嗯， 和那个轻柔纤弱的那个花朵啊，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 嗯， 啊，就是他画梅花呢，很少画一棵整的梅花树。 嗯， 啊，都是画枝干。 嗯， 然后也是不是把这所有的花蕊和细节都给描绘出来。 嗯， 就整个感觉有点像一个那个特写的镜头，就给那个梅花树一个大特写。 嗯 啊、 哦，就是没有那种整颗的细节， 很少很少，他画很画，对对， 给你这种视觉的这种冲击哈。 对对对，因为吴双硕的画吧，说好学也好，就说不好学，特别的不好学。 嗯， 因为形式上很简单，但很粗犷。 嗯， 但他呢不是那种粗俗和粗糙啊。你这个陈师曾曾经学过这个吴双硕，学就还没有学到家，人就过世了。 嗯， 齐白石也学吴双硕。 嗯， 但呢齐白石呢，他不是从面貌上学，而是从这种个性，从这个情趣的东西来学啊。 嗯， 因为他们俩天性不一样。 嗯， 潘天寿也曾经学过一段这个吴双硕，但是没学多久就自己跳出来走自己另外一条路了。 嗯， 所以吴双硕的东西其实还是在整个这个没有这个谱系之中啊，还是很有特点的。 嗯，炫指这次展览上有他的梅花的作品吗？ 哎，有。 嗯， 旧时月色就是他的一幅梅花，画面就特别疏密有致。嗯，刚田老师提到他那个腊梅的枝条画的特别的焦墨浓黑， 嗯， 比较干枯的那种样子，老腊的梅花特别漂亮。 嗯， 然后他的特别喜欢梅花，还得说起他诗书画印相结合。 嗯， 他所有的诗啊画啊梅花其实占了三分之一。虽然我们今天经常见菊花， 嗯， 因为菊花有一种野逸的那种就是隐士的感觉，他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味道。 嗯， 但最爱的花还是梅花。 嗯， 而且他的家乡安吉的庭院中间，他自己亲手种了30多株梅花。 嗯， 那刚刚我们还提到他去世的时候是葬于超山杭州超山的公园，那门票上面的诗就专门是写的吴双硕写梅花的一首诗 啊。哦，我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小学课本里他的那个画还是不单单是就是我看过菊花，还有这个瓜果的 啊，瓜果 是吧？ 就刚才我们说那个 小朋友那时候可能就让欣赏这个。 对对对，就是这东西大家喜闻乐见，而且它寓意又很好。 嗯， 临摹也好临摹。 嗯，那么刚才也说这次展览上也有很多名家的画作做一个对比哈，我们也来说个题外话，在中国历代文人的梅花的这个作品里头，二位比较偏爱哪一位的呢？这次展览上有吗？炫指你看了吗？ 这次展览里面没太留意以前的梅花，但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的是梅兰芳的那梅花。 哦， 大家知道梅兰芳是一个京剧大师哈。 嗯， 还知道梅兰芳其实跟齐白石的关系也很好。 嗯， 而且梅兰芳其实自己画画爱画梅花。 嗯， 他以前就专门画了一幅画之后去找吴双硕跟他求教，然后一直呢就以一种弟子之礼跟吴双硕相见，吴双硕那时候就会给梅兰芳刻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好。 嗯，田先生， 那个时候那应该这个吴双硕已经是一个画坛宗师、画坛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了。 是 啊。嗯，那其实上历史上画梅花比较好的，就像比如这个袁四家中的这个吴震， 嗯 啊，他自己也是特别喜欢梅花，他自己起的名号就叫梅花道人。 嗯 啊，他画这个梅花也很好。 嗯， 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王冕， 嗯， 啊，王冕的墨梅图现在还在故宫，也是故宫的镇宫之宝应该讲。 嗯， 啊，那么这个整个来说，这个历代文人里边画梅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嗯， 因为这个是中国传统的一个题材，梅花象征的这种寓意非常好。 嗯，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吴双硕的这个梅花以及跟这相关的诗啊什么的，有占了三分之一哈。 嗯， 那么这个除了这个梅花之外，它还有哪些题材的这个花卉作品比较多？菊花肯定是特别多了，是吧？ 他特别爱画桃。 桃。 对，上一次我 花卉，我说花卉。 哦，因为在中国画中间，就花鸟画， 嗯， 就包含所有动物、植物， 嗯， 按这个类型来分的话， 嗯， 我就刚刚想到桃了。 桃， 很多菊花、水仙，他都画。 嗯， 啊， 嗯， 这个菊花实际上也是他笔下常见的一个题材。 嗯， 啊，就像这个墨菊，这个黄菊、红菊、白菊等等哈，啊，就是常见的啊。他这个，画，因为吴双硕的画整体来说生命力是比较旺盛的，他这种风格是比较蓬勃生长的那种。 嗯， 所以他的画都是这种 构图比较饱满，就它所有的花卉里边构图都是比较饱满的，然后这种形态都是那种野逸天然的、蓬勃向上，它不就要不是以石生长的，靠这个石了，或者是有一个篱笆等等的。实际上就是说，菊花呢，在它的笔下中也是看刚才李老师讲的那种啊，它有这种采菊东篱下这种野逸脱俗的这个诗意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而且菊花的这个形呢也变化比较多端，所以它用这种笔墨勾勒的，用这种色啊，包括什么的都可表现方式也比较多，所以它菊花的这个题材在无常说者创作中呢也很多。 那么这个网友佳木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任伯年笔下的吴昌硕是脑袋光秃秃身体肥肥肚子还很大 他形容这可能是酸寒味相那一幅画、 是吧，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吴昌硕他的这个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大家经常会说一个人的这个性格也会影响他的这个书画、 听到他形容的这形象我觉得好亲切，跟我很像 心宽体盘。 我觉得吴昌硕的个性其实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啊，因为第一他刚才我们介绍过他这个青年的生活乃至少年的生活都很不得意啊，这个丧心之痛颠沛流离这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在坚持这种这个书法篆刻和这诗词创作，所以他直到41岁中秀才，那么他从这个角度上讲他是一个传统的文人， 是 啊，就不管外界生活怎么样我要坚持我自己的理想，我要这个读书，我要这个学习文化这种。那么当他的书法篆刻积累下的功底被这种意外的点燃了之后，他一下成了这个书坛领袖、画坛领袖、一代宗师，这个作品之中就表现出那种挥洒那种拔汗之气，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河。这个时候他的性格又是另外一种性格，那么他人生这种两个不同的阶段，尤其是这种人生状态的这种巨大反差，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对于理解他的这种作品，应该是有帮助的，我觉得。 炫植怎么看？ 天上说的挺对 那么这个那天呢我们说因为要做这个吴昌硕的节目，我们也找了一些这个资料哈，说有一件这个日常的这个小事特别有意思，说这个吴昌硕呢他这个酒量不大，那么在家中来客人的时候呢他就会这个频频的这个举杯祝酒，但是吴昌硕他自己用的是一个特制的青瓷酒杯，看上去跟别的酒杯是一样的，但是它的杯身和杯底特别厚，所以能装的酒就少。人家杯子是薄的，皮薄馅儿大，能装的那个肚子大哈，装的多。他的这个就比较厚，所以装的少。那他自己是个主人嘛，他用这种特制的杯子跟这个客人们频频的这个举杯，实际上是为了让这个客人们喝得尽兴哈。所以这个大师有时候就生活当中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也是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 这比用白水换当成白酒真是喝好多了呀。 是吧，他还是很真诚的，只是因为不胜酒力哈。 是是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这个吴昌硕刚才我们讲就是世态炎凉嘛，饱尝了，然后深知人情冷暖，所以他的晚年他生活很好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不是奢华的啊，他也不喜欢张扬。我也可以讲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啊，这个他的那个继室夫人就叫施氏，1917年逝世了。施氏呢他就说这个给大家发这个丧帖嘛，然后这个就不要收那个丧，就是不要收那个丧仪嘛，就是不要大家给钱的。结果呢那个仆人回来之后给拿那个单子一看，还是有很多人来送这个东西。他说哎呀我不是说了不要这个吗，结果一看呢上面都是那个2块大洋、一块大洋，就都特别少，这都是他那些穷苦的朋友给的钱。虽然大家说了不要，但人家也都给，反而是他那些有钱的朋友呢， 就真不给， 说不给就都没给。吴昌硕就这个就 人情冷暖， 来感觉了，就给每个人回了一封帖，画了一幅小画，凡是给丧仪的都回了一个帖。然后这时候又有人说我又有人来送丧，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又来补送这个，说那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他就。 考验人心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就比如说像刚才他这个喝酒哈，就是自己这个其实把杯子弄小一点，为了让客人多喝一点。就我们编辑特别有感觉，说这比某大师永远一盒点心大方多了呀。我知道为了做今天节目，这个炫植也找了一些吴昌硕的小故事，是吗？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刚刚田老师说这个的时候，我特别想分享点小故事，因为感觉艺术上吴昌硕是受大家敬仰的，高高在上，但是。 生活中，他是一个特别机智的、特别有妙方的一个小老头哈。 嗯， 刚刚田老说这故事就挺 有意思的。你说妙方，我老想的是什么生活小妙招？ 刚才那酒杯不就生活小妙招吗？一个特制的青瓷的杯子。 是， 嗯，他其实画画的时候，你看有名气之后，就有人问他索画，问他要画。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上海非常有名的人哈同，哈同对于那个之前大家知道那个画马画的特别好的那个徐悲鸿先生也是对他之前有帮助，但哈同之前起家是因为贩卖鸦片，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吴昌硕一直都是清风傲骨的，对于哈同就特别不认同。 嗯， 哈同问他要画的时候呢，他不方便直接拒绝，但他又有自己的小妙招了。那个时候他想了一个办法，那你问我要画，我给你画一个清高的，给你画一个松，可是你这个松树看起来的时候叶子特别的粗大，然后这哈同就开始起疑问，怎么画成这样呢？然后吴昌硕说，你把画反过来拿，结果反过来一拿，压根儿不是给他画的清高的那种松树，结果给他画的是一个葡萄。意思就是你这个平时做事儿啊，你反着做，那画给你反着画。 哦，现在有这样的画，就是你正看是这样，倒过来看完全 正反都能看， 会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哈。 可能吴昌说自己还有心里的小嘀咕在里边。嗯。 大师的巧思表现在这里了哈。嗯，那么很多大师越到晚年越是才思泉涌，吴昌硕也是一直到80多岁还笔耕不辍。那他的这种不管是这个篆刻以及绘画这个风格，随着这个年龄的变化有什么就是大的这个改变吗？ 我觉得哈，这个吴昌硕呢，他是厚积薄发。刚才我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就说叫被意外点燃的一个绘画宗师啊，就是他进入老年之后呢，我觉得他是更进入了一个这种自由境界，作品表现更加老辣了。他吴昌硕的这种艺术创作之路跟别的艺术家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不是从中国画那种临摹入手啊，一般那个学习中国画的规律应该是先从临摹啊，临摹，然后呢从这个油法啊到无法到油法啊，就是像李可染先生说的，最大的力气打进去，然后再打出来，这是一般的这个学习中国画的一个方法，形成自己的一个风格。但吴昌硕不是，吴昌硕开始就是无法，他开始就是从无法开始的，然后开始油法，到了晚年之后又进入一个无法。啊，他进入一个自带，他是自带风格的，就是他从一开始就是自带风格的啊，他的那个书法篆刻的那些金石器就带到他创作之中来了。 嗯， 所以到晚年之后，他反而进入了一个就是自由的境界啊，就挥洒自如的那种作品又更加老辣，然后真的是，和他年轻的时候的那个作品的面貌还是差别很大的。 炫纸呢，你怎么看？ 我特别同意老师刚刚的观点，然后还得加入一点，就是吴昌硕先生越到老年的时候，画的东西越来越接近生活，越来越有趣。 嗯， 就是我们肯定孩子们如果都看过《西游记》的话，知道里面有王母娘娘的蟠桃园， 嗯， 家长们肯定也熟悉这个东西。那吴昌硕呢，他画的桃子画特别大，然后别人就说你这么大桃子挂在桃枝上面不合适啊。 嗯， 那吴昌硕说，我这就不是普通的桃子，我这是千年一结的桃子， 嗯， 人家是仙桃， 成精了。 晚年的吴昌硕实际上是非常自负的， 对对， 他曾经说这个北方有人学我皮毛啊， 嗯， 就已经可以成大师了。 嗯， 那个还得说起来，以前一个小故事，是那个时候陈师曾带着他们的作品去日本参加拍卖， 嗯， 然后齐白石老先生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就能卖2块银元左右一个扇面， 嗯， 可是去日本拍卖的时候卖的非常的贵， 嗯， 普通的一个扇面就卖到100块银元， 嗯， 然后最贵的一组卖到了250块银元，可是这个时候吴昌硕的作品也去了呀，吴昌硕这一次在自己的他其实是个喜欢写日记的人，在日记里面都没有记录下来任何关于这次拍卖的结果，所以大家可以推敲一下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果，就因为这件事儿，那吴昌硕就认为你北方那个人学我的画，你反而作品卖那么贵， 嗯， 所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 嗯， 然后这时候齐白石老先生心里一酸，他也不直接顶撞吴昌硕，因为毕竟自己向吴昌硕学习的嘛。虽然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哈。 嗯， 然后齐白石老先生他就回了一方印，他自己刻了一方印，他说：“老夫也在皮毛类。”酸酸的， 自嘲一下哈。 对对对， 嗯，好，那么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吴昌硕的这个篆刻书法展呢，是在这个故宫的文华殿展出，一直是到7月15号，还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了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故宫是进去需要门票，但是展览是免费看的，是吧？嗯，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要揭晓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了。田先生来给我们选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我们选15吧。 选15。 嗯，因为刚才您讲7月15号结束嘛。 嗯，好嘞。 来提醒大家一下。 好。 吴昌硕的《花开花落》。铁笔生花，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书画篆刻特展正在故宫举办。吴昌硕在用色上极似赵之谦，喜欢用浓艳的颜色，尤其善用夕阳红，色泽鲜艳，虽大红大绿，但并不显得俗气，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可以说是历代画家中最善于用色者之一。在构图上，吴昌硕喜欢取之字和女字形的格局，或作对角斜视，虚实相生，主体突出，这种构图形式显然是借鉴了书法和篆刻上的章法布局特点，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好，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个展览持续到7月15号，田先生说选第15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圆圆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今天呢，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吴昌硕，了解了他的经时之气，也了解了他笔下的花开花落。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故宫看一看这个展览，感受大家风范，感受中国篆刻书画的美。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先生和这个李炫芷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吴昌硕的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谢谢你们二位，谢谢， 谢 谢主持人。 嗯，好了，朋友们，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各位朋友再预告一下，从今天晚上开始哈。7月2号到7月6号，每天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将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政协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市发改委、市文物局、市科委、市环保局、市水务局、市商务委的一把手将和政协委员一起走进直播间进行对话交流。这个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 BTV 新闻频道、首都之窗、北京时间千龙网、北京发布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第二天早上的8点到9点播出前一天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也就是说从明天早上开始一直到周六，每天早上的8点到9点我们会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节目的精彩剪辑，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朋友们，再会了。咱们城市文化范儿呢这个节目恢复呢是到周日开始，就是完全恢复我们平时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状态哈。好了，稍后是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京城帮帮团节目，这是10点为您播出的节目。 醋价格无极限，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厂家直供99元。年终大促，每盒再减30元，690元订购10盒，每盒只要69元。清凉价格，健康一下，瑞麟羊奶，营养全家。4007106108，4007106108。听到这段片花，我相信您应该知道今天的主题了。是的，瑞麟年终大促，为了庆祝到2018年全国瑞麟羊奶粉的销量成功突破咱们规定的业绩，现在厂家决定直击价格极限， 是 69元订购到原价258元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真的是零成本销售。但是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开什么玩笑，69块钱怎么可能喝得到羊奶粉呢？ 哼，69块钱的羊奶粉不会就喝一个礼拜吧？ 这次活动搞大了，不会是快过期的羊奶粉吧？ 虽然很多朋友对于这一次的年终大促销69元订购瑞麟羊奶粉有很多的质疑，但欣慰的是大家对于羊奶粉已经不再陌生了，都知道羊奶粉好，都知道给家人喝的奶一定要健康营养。您放心啊，瑞麟乳业是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业态奶奖以及长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的。